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斯特希望大家今年後年金銀滿屋，咁就因為金銀滿屋先至可以咧持久咁抗爭，咁樣持久咁營運呢、這個台啦，咁所以都係需要大家支持啦，咁同埋恭祝大家咧係恭喜發財，唔會受到好緊要呢個金嘅恭喜發財，因為咧唔會受到資爆嘅影響，咁啊大家繼續有公開，同埋香港咧早日重光，咁就恭喜發財！ 各位 My Radio 嘅觀眾聽眾，你哋好！首先恭喜發財，新春大吉！咁猴年最緊要咧就係大鬧天宮，即係大鬧立法會。要大鬧立法會，必須要身體健康、身壯力健、人強馬壯，先可以武運昌隆。多謝。 孤兒的 Tiffany， 我是阿成， 我祝大家金銀滿屋， 咁我又祝大家恭喜發財，平安是福，仲有喜氣洋洋，咁我哋就最後都祝大家新年快樂， 新年快樂， 各位聽眾新年快樂，我是合眾為色的廖南，咁就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因為咧我哋抗爭咧就一定要有良好嘅體魄嘅。咁猴年咧就希望香港嘅國運亨昌啦，大家武運興隆。 咁啊，輝啦，咁啊，祝大家就恭喜發財，亦都係新春愉快啦。 大家好啊，我哋係中流奇俠，我係袁紹， 我係 Alan。 咁我袁紹咧就祝大家喜氣洋洋， 我就祝佢恭喜發財啊！ 多謝多謝， 新年快樂。 咁咧，我而家咧嚟到嘅就系 AIA 嘅嘉年华啦。你唔好怪我咁大声讲嘢，因为咧呢度太热闹啦。我唔大声啲讲咧，你哋系听唔到我讲嘢嘅。咁咧，今年 AIA 嘉年华咧就唔系好似以往咁咧，就搞一个月就完啦。咁咧，佢又搞横跨几个节日嘅，包括有圣诞节啦、新年啦、农历新年同埋情人节等等嘅。咁咧呢度咧就系免费入场嘅，咁咧每一个代币咧都系$10到嘅啫。咁我又换咗大概同基基换咗$80咁玩啦。咁机动游戏我就冇啦，因为我哋呢一日咧就落啲雨，费事太危险啦。咁我玩咗好多机摊位游戏嘅，咁啲摊位游戏咧就暗藏杀机，唔好谂住好易，其实系好难玩嘅。咁我哋玩一个摊位游戏咧，就系、是、有一个地台啦，咁中间有只公仔，咁你用呼啦圈凹落去咁就得啦。但系个呼啦圈咧，你一定要完全贴地下咁样凹落去，你先可以计数嘅。我玩咗几次咧，都完全唔得，咁都玩都攞唔到个奖品啦。但我而家呢一只老虎仔咧，点样攞翻嚟咧？其实我纯粹只系咧会攞三个代币，佢送俾我做一个安慰奖嘅啫。我最终嗰个玩嗰、那个偷位游戏掟飞镖系一个都掟唔中嘅，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谂住呢啲偷位游戏好易玩，其实系好难噶。 喂，唔好讲咁多，我有代币。 喂，玩啦玩啦。 我有小熊維尼一隻， 有老虎仔一隻， 老虎嚟嘅咩？豹嚟，斑馬嚟噶， 斑馬都 噏得出，你真係好嘢喎！跳跳 free fair 嚟啊！ 係啊係啊係啊！ 點啊？你覺得呢個嘉盈華點啊？ 幾好玩，我有技巧嘅。點解我會贏到小熊維尼呢？係因為我帶咗個口訣，就係一係中，一係唔中，咁結果我就中咗啦。係 啊，佢好叻，用自己方式贏翻嚟嘅。 我真係真材實料，實力啊，實力！ 啊、但是呢、這個嘉年華呢，我覺得有一樣嘢好特別嘅，就係、是、呢有一個雪山溜冰場啦。因為呢我就未見過呢有一個溜冰場喺户外可以玩嘅。咁呢通常我去溜冰場玩呢就去商場，即係例如西九啊 ,Mega Boss 呢啲地方有得玩囉。 上年都有啦，我見過，真係見過㗎。 係啦，我有一樣我見過嘅，就係、是、呢原來穿西裝都可以溜冰喎。呢、這個真係千奇百趣，俾十個趣嘅真係。 哦，爆曬趣添啊！ 係啊，爆埋衫啊，我驚 佢。不過咧，但係咧，同我嚟嘉年華咧，即係我自己掉嘅公仔，但係你乜都掉唔到俾我。 嗱，呢啲俾埋你啦。 我唔要啊！喂，俾錢再玩過啦。 哎，玩啦，行啦。Yeah，Hello， 歡迎大家收睇《香港製造》。 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！ 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！ 貨金拿來，係 今日啊，貨金拿來啦！ Yeah. 今日《香港製造》咧就繼續同你喚醒香港情懷。直播室呢度有我八神同埋有阿Tony喺度嘅。 係啦， 咁樣正話咧播段片咧， 仲有基基嘅，不過喺一個外景度啫。 基基好努力咁係喺度工作中，所以其實原本基基又喺度嗱，你哋啲聽眾咧就會喺度問啊，基基去咗邊咧？咁我知道你實問嘅，咁但係就 自己 inbox 佢咯， 唔係 inbox 佢啦。咁其實佢因為工作，所以就臨時唔嚟得，不過冇所謂，冇所謂，因為大家都會有呢啲咁嘅時候啊， 係 咪？ 你都係啦， 我成日都係嘅， 有時我都係噶，我都要去 off 機都唔得閒嚟， 冇辦法啦。咁其實咧，我想講。我想講嗰條頭先咧播嗰條外景片咧、 啊， 我係一路播一路笑嘅，因為、 我都覺得好笑喎， 因為有好多笑位嘅。 我哋嗰日發生好多嘢笑。 係啦，但係我想講其實呢啲笑位咧喺局外人係未必會明白嘅， 因為內部嘢， 因為係有少少煙燭啦，有少少圍內啦。咁、但係其實呢啲笑位我都覺得係。好想分享俾大家睇喺正式講嘅主題。 有咩難忘啊？嗰日你 嗱難忘在咧，嗰日咧就其實咧係好搞笑。我哋入到去個嘉年華會現場嗰度 ，AIA 嗰個定係 AIA 嗰個，咁就落雨嘅。 啊、其實原本是冇嘅，其實個天暗暗地，但我哋入去嗰時就開始落啲啦。但係佢又唔係好大喎，又係啲微微雨，之後又停，跟住又落下咁咯。 係啊，其實我想講咧，拍呢啲外景咧，其實我哋香港製造過往拍外景咧，拍咗兩三年咧，係好少咁樣，好少去拍外景遇到落雨，唔知點解好好彩嘅。 永遠都係咩？ 唔係永遠。直至到係今個月最近嗰兩次都遇到落雨，跟住我同基基喺度凍喺度咯，唉死啦點算咧咁樣，好好笑，因為 唔止落雨，我又要打大風啊，好凍咧，係啲惡劣環境嚟，永遠係試過。 因為其實咧，我拍開嘢咧，我哋會有一種一個。心理準備就是落雨嗰陣有啲乜嘢 back up 啦、但係香港製造咧，其實我冇心理準備嘅，我係冇預落雨，因為未試過，未習慣落雨。 我哋好多都。 然之後咧，我哋咧嗰次試過有一次外景一落雨咧，直頭唔知點算，跟住兩個咧諗諗話就，兩個出咗嚟啦，咁 食嘢去， 跟住食嘢咯，跟住去 cafe 睇下書咯，就係咁樣樣，兩個喺度相處咗成個晏晝，咁又冇拍到。咁跟住之後嗱，嗰日嘉年華落雨啦，咁就其實我最關心唔係我揼到個頭啊，係器材啊最關心係。 啊係，因為你要揾啲嘢遮住部機咧，怕佢濕啊，啲鏡頭咧唔靚咁咯。呢個真係啊， 冇錯。同埋咧，我哋拍攝嘅團隊咧，你知啦，我哋壯大咗啊，因為你見到個 credit 咧，其實而家你見到有我啦，有你啦，有基基啦，其實仲有多個人名叫 BJ。咁 BJ 其實邊個嚟 ？BJ 你唔難知佢邊個，因為其實佢係有台咧呢個 港珠上旅行 時報嘅節目《港珠上旅行》嘅主持嚟嘅。咁佢就幫我哋揸機，其實都好多謝佢嘅，真係好多謝佢嘅。咁但係我係唔會分啲月費俾佢嘅，我只會請佢食飯。 真係冇辦法呢個， 冇辦法，因為啲月費太少。 唔係你都抌咗好多啲錢落去袋嘅，教佢做嘢係咪先？呢個真係嘅。 你哋識咁諗就最好啦，搞咗你哋。 哇！我都剪咗好多啊，都 咁跟住咧就 BJ 嗰日咧咁就拍我哋啦。咁其實都有好多，其中一個笑位就係咧，我哋見到一個媽媽版嘅機機。 我哋喺嗰個片段中都揾到嘅。 嗱，你發現如果有個女人係疑似機機，但係 cap 低佢 個樣比較成熟啲嘅，你不妨 cap 低 機機唔成熟咩？ 機唔係佢比機機再成熟啲。哦，你咁講你死啦！ 唔係 你又講錯嘢啦。 可愛路線嘅咁啊， 佢係比較成熟啲嘅媽媽版機機。然之後咧，你再去發現到呢個媽媽版機機咧，即係拖住啲仔女喺度玩遊戲咧，唔該你 cap 佢圖，然之後擺上我哋香港製造嗰個 group 嘅話咧，阿 Tony 會分啲月費俾你。 哦，終於揾到啦！哦，但嗱， 唔係冇提人啦，冇提人啦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咧，就仲有好多笑位就係咧，阿機機咧次咧出場咧，而家佢咧就係出場咧就係攝你位啦，然之後咧就你就掹開佢嚟到結束嗰個 tag 嘅，掣掣都係咁嘅，好得意。 掣掣都係咯，其實我唔發現嘅，其實因為我拍緊咧好難知啊，因為我係主力係望個鏡頭啊嘛，機機做啲咩去咗邊玩咧，或者你可能喺後面出現我都唔知啊。 可見你係幾唔關心機機啦。 唔係唔關心，我係專注望個鏡頭，因為你成日話我唔望鏡頭啊。 你關心下呢啲前輩，嗱你望鏡頭都可以關心人格。 唔係，咁你個鏡頭你唔會反光令我佢喺個鏡頭見到機機咁噶嘛？啱唔啱啊？你喺後面做咩我點知啫？係咪？你話你整個牛角嚟，我唔知啦。 明白嘅，學習下啦。機機呢啲前輩好值得你去學習。 機機都好提攜我啊！佢好多位，例如即係我拍嚟景啲鏡頭要點望啊，或者例如啲動作點樣一齊夾咧，都係嘅。即係你睇下臨尾我哋一齊拍嗰度整嗰啲嘢咧，我哋都一齊互相諗下個稿點樣做咁咯。係啊，我哋好多時都係隨意發揮，唔係話真係話有個稿我哋啊嗰日背咗佢或者成咯。真係你係要去到個感受個氣氛，你再去講去成嘅。即係我哋臨尾咪話講個雪山嗰個溜冰場，其實我哋唔係一嚟已經 expect 啊一定講呢一個或者講下個攤位講成嘅。我哋去到係覺得，咦，户外真係特別喎，唔係成日見噶嘛。即係你通常你諗去嘉年華嘅，你通常都係諗去玩機動遊戲啊，玩攤位遊戲啊，食下嘢睇下表演就算噶啦。你邊個話諗住溜冰嘅啫？喂，最神奇嘅地方仲要係咩啊？著西裝溜冰噶嘛，大佬。 係啦，我又見到咧，嗰個好似疑似專家的神咁嘅嘢。跟住 係你同我講話專家的神溜冰， 唔係我講啊，機機講啊，話 唔好著西裝就等於專家的神。 你哋如果發現又可以 keep 呢個專家的神出嚟，係擺上 group 啦。然之後，如果你鬥快最快嗰個擺上 group 咧，阿 Tony 會分啲月費俾你。 係啦，由八神分啲俾我咁樣，係啦，再分翻俾你，係啦。 你講到好似我冇， 不過咧，佢又最特別。我哋嗰日係已經平日嚟㗎啦，平日係我哋嗰段時間都係晏晝咧。我諗佢係一係放工，一係就蛇岸出嚟玩嘅啫。真係我諗唔到點解可以。即係點會著住西裝？你唔會話一朝早我放假，我著住西裝嚟玩溜冰噶嘛？係、嗯，所以我覺得佢係蛇王嚟。 不過無論點都好啦，我哋傾咁多外景嘢，係因為我哋覺得我哋拍外景咧係真係越拍越開心，同埋個團隊不斷咁壯大嘅。但係團隊不斷咁壯大咧，證明咗一種危機就係咧，我哋唔可以咁。一路啲人一路係冇支持之下咁樣同我哋拍外景，哇！大佬拍到幾次咧，就會好筋疲力盡 啊！係啊， 所以咧都係嗰句，好需要大家實質嘅支持，請俾月費香港， 請貨金拿。 上個月俾月費嘅，我哋都好非常之多謝。 其實好好嘅，好多謝大家。 你哋睇咗個 My Radio 咧，之前咧播咗個月費嘅宣傳咧，其實嗰個我拍嘅嘛，人都知啦。咁、 啊、 但係其實今個月我都想拍嘅，但係我想講我太忙 了。哦，唔使啦。 我希望下個月再拍。 峰哥已經準備好啦。 啊，準備好啦。 係啊，係、哦、啊，已經揾咗一個重量級嘅人物去做啦。 哦，得明白明白。 係啊，超勁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每一次。 我有啲好好嘅橋，不過我唔講你知。我會安排去拍啫，不過係邊個月用係一回事啦。 係啦、啊，啱、都好嘅。 呢樣再講啦。咁好啦，我哋今日講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先啦，好 嘛？哦，好好好。 今日主題係講咩咧？ 講翻個嘉年華啦，都係。但個嘉年華咧，其實可能好多人眼中咧就係、是、一諗嘉年華就係、是、入邊就好多嘅攤位活動玩啊，可以去做去 嘅機動遊戲啊等等啊呢啲睇下表演咁啦。但係其實嘉年華呢一樣嘢咧係好特別，係其實係一間公司嘅名嚟嘅呢一個，因為咧佢係環球嘉年華嘅英國呢一間公司喺香港又設咗廠，咁咧佢就咁啱得咁巧嗰段時間香港又想搞啲活動出嚟。因為2001年嗰時咧，係淨係得海洋公園一個叫主題樂園可以俾大家一家大細去玩嘅啫。咁嗰時就搞埋一個活動，搞埋去做經營呢啲叫做叫咩巡遊式嘅遊樂場啊，呢啲叫做。因為香港係未有嘅嗰時，純粹係一個固定嘅地方去可以俾你玩機動遊戲啊，或者一家大細去娛樂嘅地方。因為你諗下，我哋香港咁耐嘅歷史除咗海洋公園之外，就係麗園啦。之後其實可能就已經係去到啟德嘅大笪地啦。但係呢一個咧，就其實喺我嘅心目中咧，係好有上一代人嗰種嘅麗園嗰種感覺咯。但係佢嗰個模式就唔係話我 set 死嗰個地方幾十年，佢純粹係幾個月嘅啫，即係俾你幾個月有一個開心嘅回憶，俾大家可以多一個活動去玩咯。係啦， 明白。咁點解我哋無端端去講呢個嘉年華嘅主題呢？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因為咧。其實今年呢講嘉年華比較特別嘅，因為今年香港係同時有兩個嘉年華嘅， 係啦， 係啦，咁呢兩個嘉年華分別係 AIA 搞嗰個啦，同埋東華搞嗰個，咁應間再同大家講下嗰兩個嘅分別啦。咁但係呢 比拼佢哋有邊個好玩，邊個正啲、著數啲咁 少少嘅一啲比較咁樣咧。咁但係事實上咧，嘉年華呢樣嘢咧，俾我哋呢啲主持嚟講咧，其實對我嚟講，我都有情懷嘅，我都有情懷，因為我哋喚醒香港情懷要講。 你嘅情懷咩咧？ 我個情懷咧就係、是我比較私人嘅，我諗起一個朋友啦，嗰、那個朋友係 女嘅。 女嚟嘅，女嚟嘅， 女性嘅朋友， 邊個打俾我？ 唔好理。哦，哎呀， 唔係，佢講嘅女性朋友，即係打俾我。唔係啊，我想講真係嘅，我諗起嘉年華，我就諗起一個女性嘅朋友啦。呢、這個女性朋友叫做蔣雅文嘅。 蔣雅文正喎、啊、，Mandy。 佢唔係因為咧，我點解會諗起佢咧？ 真係 Mandy 我要係 Mandy， 係啦。咁因為我同佢本身好 friend 嘅，咁就 你同李日朗 friend 唔 friend 咧？就唔 friend 啦，冇關係。 講埋啲咁嘅衰嘢，咁我其實 傻女 做 friend， 因為我認識佢已經好耐噶啦。 繼續， 我想掟你巴就頂你巴。咁咧，我想講其實我係喺某一年我係工作，因為工作而做嘢而去嘉年華嘅，即係喺2006年咁上下啦，十二月嗰陣。因為我以前去嘉年華，你係我冇乜印象，因為我淨係記得去入去嘉年華，只係去溝女約個女仔去嗰度玩嘅啫。但係我好少咁樣嘅經歷，即係喺2001年啊、2002年嗰啲初開始搞嗰陣時咧，只係有啲 friend 咁樣樣嘅啫嘛，但係有啲 friend 係攞嚟溝女啊嘛，咁但係好啦，到我真正認真去玩咧，嗰次反而係2006年，因為我做嘢啊嘛，我係代表亞視去拍嗰度嘅一個 feature 咁樣樣啦、哦，然之後咧，我去嗰度咧就嗰陣時2006年12月咧，咁我就去拍。我唔記得係拍啲咩 feature 啦，總之係嗰度去一路拍一路玩，一路去玩啲咩摩天輪啊，咩嗰啲跳樓機啊嗰啲玩啦。點知玩下咧，就佢哋嗰度有啲台面嘢噶嘛，有啲 show 噶嘛，有啲 stage 噶嘛。咁嗰啲 stage 咧就嗰陣時咧就有阿李日朗同埋蔣亞文嘅表演。 真係 真李日朗。真蔣亞文， 哦佢係唱超合金曲， 唔係因為我成日我認識阿 Mandy 啊，雖然，但係我唔係成日特登約佢啊嘛，我係成日撞到佢嘅，我之前都成日撞到佢，咁我嗰次就又撞到佢啦，唔係第一次撞啦，好多次撞，咁啊撞到佢之後咧，跟住同佢傾咗幾句，跟住之後就嗰次之後就好少撞到佢啦已經，因為我亦都唔係 咁，佢嗰排都去咗台灣啦， 係啦，咁嗰次咧就叫做係算係我對。上一次好有記憶地見到阿蔣小姐嗰次啦，咁所以唔知點解提起嘉年華，一嚟嗰次玩得深刻啲，又玩得耐啲，因為做嘢，就反而自己去玩又唔係太認真玩，做嘢又認真玩，但係兼撞到一個朋友， 幾開心喎！即係你可以同個 我叫 artist 明星一起玩機動遊戲。 唔係，我唔好同佢玩。 哦，即係你唔係，你唔係同 我係見到佢啫，但係嗰個印象好深，到今日都好深。 哦，哦我就係諗住，我以為你會同你嗰日係同埋佢一起去玩埋，我覺得嗰個係好正，因為有啲朋友咧就係、是、其實入嘉年華咧，即係大家的目的唔同啊。例如你話你同一班 friend 咧，有啲又話：哎呀，機動遊戲我唔玩啊！哎呀，又怕咩怕物，跟住就咁去攤位遊戲玩。其實係我係比較麻煩啲嘅。你揾到一啲 friend 係入去嘉年華陪你嘻嘻哈哈玩，即係開心刺激嘅 game 咧，係好正嘅呢一種。 唔係，同埋咧，我想講咧、如果你約得一大班人咧，你同埋一啲好熬底嘅人去咧，係冇意思。呢樣唔玩，嗰樣 佢都冇人咯。你要就佢咯。 嘉年華有啲咩玩咧？嘉年華有嗱，你有幾嗰幾樣最明㗎啦，即係跳樓機啦， 咩海盜船嗰堆 啦。海盜船係一啲啲嘅啫，跟住仲有 即係仲要好緊張，似基本嗰啲嘢 係咯，咁樣啦。咁其實我就基本上我樣樣都敢玩 嘅。係啊，我都係嘅。 我樣樣都敢玩，但係當然係驚啦。咁但係我講一次玩跳樓機嘅經驗啦，好好笑，因為都係嗰年零六年嗰年嗰個嘉年華啦，我就好似係天馬嘅 check 翻啦，好似係天馬嗰度唔緊要啦，唔邊度唔緊要。咁我玩跳樓機啦，我第一次玩。然之後咧，我第一次玩跳樓機啦，就嗰陣時我感覺係新鮮嘅，因為未聽過咩叫跳樓機，可能之前有，但我冇玩啦。跟住之後咧，去到嗰度，唔係之前有，不過我遲玩啫、哦，我孏咗啫。跟住之後咧，我就上到去跳樓機嗰度啦，然之後坐喺度啦，咁樣啦，好似而家坐喺張凳度啦。跟住去到最頂啦。佢其實唔係好高嘅咋，佢可能係講緊十幾層樓咁樣樣啦。 十幾層樓好高嘅咯。 唔高有幾高？跟住之後咧，你升到上去，佢慢慢升你上去啦。然之後你開始覺得凍嘅，佢又好衰，佢好賤格嘅。佢嗰個跳樓機咧，升你上去之後，佢唔係即刻有啲咩動作啊，佢係等你喺度攤喺度，有你喺度吹風喎，咁又凍喎，頂佢肺。咁你著衫咧，雖然，但係你地面嘅温度唔同上面温度啊嘛。咁跟住之後咧，就上到去吹風。然之後你係唔知佢幾時會跌落嚟啊嘛，係咪先？咁當你喺度最期待佢跌落嚟嗰陣時，佢唔跌。到你最期待嗰一刻過咗之後咧，你放鬆個心情，喺度諗住望下周圍風景咧，佢突然間轉跌咗一兩格，佢唔係跌曬啊！佢係跌咗一兩格，好似鬆螺絲啊！我以為係唔知有咩故障喎，傷幾驚啊！真係撲街，跟住跌咗一兩格喎，係跌咗一跌，但係仲喺上面嘅。咁跟住之後跌咗喺上面嗰度停咗之後，我哋心諗哇咩事啊？鬆螺絲啊！跟住之後咧，我哋個個喺度諗咩事，呆曬時候突然間嘣，跟住就一直跌落去。原來佢就係佢唔係因為高而嚇親你啊！佢就係因為呢啲咁嘅嘢，我懷疑佢係特登嘅，懷疑佢係特登分兩節咁跌一跌鬆螺絲，跟住再嘣一聲，係個時間計得好準啊，好準在你個反應捉到你反應，等你放鬆咗心，你期待跌咧，反而佢跌咧，佢真係跌嘅話咧，咁就冇咁刺激啦。但係你已經放鬆咗嘅時候，佢突然間跌咧，就好鬼死刺激嘅。呢下就我就又係好深刻咯。 你呢啲咪好玩咯？我試過即係我去韓國玩嘅樂園咧，我係玩跳樓機，我係諗住呢啲噶嘛。我係上咗去咧，佢嘣一聲落咗一下，即係例如你我當十樓高啊，佢落咗五層啦。即係落到去五樓，跟住咧上翻你少少七樓，跟住再落曬佢咯，跟住就唔會再上翻嚟咯。跟住我心諗做乜嘢啊，大佬！我想一跳樓機，你同我停咗五樓，上少少再落曬佢，跟住玩完喎。你同我講，你呢只就真係比較真係鼓勵唔到咯。呢、這個 係啊，鼓勵唔到啊，所以 好開心喎、啊！真係覺得呢啲 機動遊戲識玩就梗係咁玩噶啦。即係我覺得咁樣先係最刺激咯。 係啦，係啦。 咁除此之外就冇乜特別啊。好多人即係好簡單、好普遍嗰啲回憶就話啊，拖住條女去，我又真係好少咁樣做。 其實嘉年華係咯，其實嘉年華即係你話基本上呢樂園嘅嘢咧，其實係以前咧嗰個年代係同一班人或者一家大細去玩啊，即係其實係可能想睇下動物啊，因為嘉年華其實喺外國咧係有馬戲表演啊，其實而家我哋東畫同埋 AIA 嗰個都有一啲表演嘅，即係有個紫色牛牛劇場啊，同埋一個馬戲團嘅表演嘅，即係雜技團嘅表演。其實係諗住俾你一家大細，哦，除咗玩機動遊戲之外，你亦都可以玩攤位遊戲、掟下波波咁，跟住亦都可以去睇下一啲魔術表演啊等等呢一啲嘢，跟住你咪食餐飯咁咪走咯。但係而家就好似成日話你冇女陪我去，我唔會去嘅。而家我啲 friend 都係話，如果成班男人咧，佢又唔會去咁咯。 唔係啊，我唔係咁諗，我好樂意陪男仔去。 我冇所謂，我完全 冇 所 謂。 大家可以約我啊！如果再我未去噶，我未正式去。我嗰次拍嘢，其實我哋拍外景嗰次，其實我冇乜點玩嘅。我啲金幣都俾曬你哋玩，仲好講。係 啊， 唔係，其實我冇所謂，我拍嘢 啱啊啱啊！我哋呢兩呢次我哋去就免費入場，因為之前咧佢係話都係要俾錢噶嘛。而家反而我覺得係你免費入場，其實咪仲好，因為你有啲人真係當遊歷下，感受下個氣氛。咁樣就算噶嘛，未必真係可能真係樣樣嘢想玩噶嘛。我覺得咁樣係仲好咯。其實同埋我有樣嘢，東畫佢個嘉年華有個好嘅，唔係再用金幣，佢用卡咧，好似美國冒險樂園咁，你嘟卡咁樣嚟玩逐個遊戲咁樣會好啲咯。其實你有啲嘢你可以方便啲嘅，有時有啲做法，唔使下下咁死板話用金幣啊，或者有啲金。以前的模式去做咯，系啊，你会见到嘉年华系越嚟越进步的，真的会觉得系啦， 越嚟越进步，系啊，主角唔会进步，唉、哎，我哋抽水节休息一阵先，我哋依家第二节先再讲其他即系嘉年华嘅一啲嘢啦， 好。